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？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今晚要给你读的歌词叫《四月挽歌》，作词周云鹏，读歌人伍周彤。交给陌生人五分钱，妈妈买了一颗子弹，该把它放在哪里去？想看见，又害怕看见。妈妈成了一个小姑娘，光着脚跑到大街上，她想把子弹藏起来，躲开众人的目光。时间，请你停下，在四月的最后一天，让他跑完所有的街道，再放他死去吧。在一条街的转弯处，一群孩子追上了他，慌忙中他把子弹藏进了他女儿的身体里，他又把女儿埋在了没人知道的地方。谁也别想找到他了，谁也别想找到他。在苏州城的门外，梦中的家门紧闭着，只有海鸥从海上飞来，报告大海依然胜利，报告亲人们早已离散，再也没有什么消息了，没有什么消息了，没有什么消息了，没有什么消息了。 交给陌生人五分钱，妈妈买了一颗子弹，该把它放到哪里去？想看见又害怕看见，妈妈成了一个小姑娘，光着脚跑到大街上，她想把子弹藏起来，躲开众人的目光。时间，请你停下，在四月的最后一天，让他跑完所有的街道，再放他死去吧。 是你，让我把你古董统统吃进肚子里去，消化生吞吐如狼的呼吸，帷幕落下众生平息，他们看不见看不见你，让我把你古董装进虚弱的夜里，单纯的爱和美丽，人们不愿意幻想我愿你，人们听不见梦里我回忆，在到处在心里谈笑不去，隐隐约约 说故事了，不再编织起承转合，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。当你走的那天，你不再说故事了，不再安排我的对白，也叫我别再重迷了。于是偷走令自己小的故事，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，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，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。